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xkpeanut.com， 我系刘耶少。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即係補充返少少，即係頭先我哋講拉布嗰啲嘢啦。咁啊今日呢就當然即係流會成功咗之後，呢個譚耀宗就代表呢個建制派就好，即係就非常之火滾啦，就話就講緊八番說話啊，不如我哋去段片聽下先啦。 喺尋日立法會大會開始一路到今日呢個時刻，泛民的議員不斷通過點人數去干擾會議的進行。在過去這兩個鐘頭裏面，他們更加是每隔五至七分鐘就點一次人數。我們在這裡強烈譴責所有沒有出席的議員，特別是泛民的議員一個都不在席。我們見到要求點人數的范國威，更加在點人數這個期間走了出去，故意造成流會。所有不在席的議員都應該受到批評。我們希望泛民不管那個版權條例草案你如何怎样不喜欢，应该通过辩论讲出道理出来，通过投票作出决定，这个是议会的一贯的做法。用这些点人数造成流会，故意不出席会议，应该受到批评。出席會議是所有立法會議員的責任來的，不出席會議就不對。出席會議是所有立法會議員的責任來的，不出席會議就不對。不是等於泛民的議員可以不出席會議。 由於泛民陣營的全面拉布，很多民生的問題，很多的事項都是全部被拖延的。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除了強烈譴責泛民肆意拉布之外呢，其實我好希望大會主席要考慮將大會係能夠24小時、48小時日以繼夜、夜以繼咁樣開落去，只有咁樣先解決問題。如果唔係呢，即使不斷加會都冇辦法解決問題㗎。 咁啊，啱啱聽完呢番說話之後，即係除咗心涼之外，我已經覺得好欣慰啦。 點解？ 即係你諗下啦，即係嗰陣時雨傘運動期間，即係泛民啦，即係尤其温和派嗰啲，即係AV 人啦，都講咗話要全面不合作運動啦。咁我覺得 跟住就走咗數， 係啊，走咗數。咁但係你而家見到好難得，即係我覺得即係去到呢一刻應該感動嘅。老實講，即係如果你係 唔係我分析就係因為近九月選舉 啊，咁即係咁當然要啦，係咪先？ 咁老實講，即係人就係咁噶啦，有壓力嘅時候你就會做得好啲嘅。 但唔係喎，即係你根據 即係你老細叫你做多啲嘢嘅時候， 咁你又根據 要救你又好，即係加你人工又好，即係一啖砂糖一啖屎嘅時候，會醒少少嘅。但係譚耀宗其實喺呢一段說話裏面，你唔好吊鳩佢住嘅，佢講咗成個反對派喺個議會裏面嘅應該扮演嘅角色係乜嘢？ 扮演曬啦，就係要加重佢哋個管治成本啊嘛。 冇錯啦。喂，反對派嘅角色係乜嘢？我幫你護航啊！ 咪係咯，啱。 我幫你順順利利咁，即係行之有效嘅施政啊！阿哥，你成個嘅議會係一個不民主嘅議會啊！我透過辯論，你會聽我講咩？ 唔係咁， 我 make 咩 speech？ 你會俾我中途係說服到咩？多鳩魚㗎！ 仲有一樣嘢咧， 投票你已經定曬啦。 仲有一樣， 你唔好話俾我聽，你聽完我講之後，你會改變啊？ 你真係 JS News 嗰時候，我僆仔讀呢個咩政治哲學嘅時候嘅講法就話，議會嘅功能其實係令到大家增長大家嘅知識啊，撲街你。 唔係，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仲有一樣好重要原因就係、是，除咗你話即係嗰個選舉因素啦，咁呢班叫做係老屎忽嘅泛民咧，其實好多都唔會再選嘅啦嘛，係咪？都唔會再 顧忌。同埋我覺得佢哋知道，唔單止係唔會再選嘅問題，知道而家個世代同埋呢個時代究竟係要求嘅乜嘢。系咪、 嗯？ 喂，其实谭耀宗咪讲晒佢，我哋即系所有嘅事实出嚟咯。呢、 嗯 這个议会不是透过辩论，不是透过投票，因为呢个政治制度系不公平嘅。而泛民嘅全面拉布，其实同紧佢嘅选民交代。 嗯、 出席会议个记者问个问题：，喂，点啊？喂，应该系你建制派嘅责任啊嘛，你保皇党嘅责任啊嘛，你保皇党应该24小时。48小时坐喺度，咁人哋点嗌点人数喺度拉票啊？ 王国兴 OK 嘅，但其他未必 OK。你好似其他身娇肉贵啊？ 喂，阿哥 啊， 你80000蚊一个月人工，你对嗰班建制派嚟讲， 你80000蚊人工对于佢哋嚟讲唔系多钱噶， 十岁数咯。咁我点解戆鸠鸠坐喺度陪你喺度衬啊？ 树根上过嚟讲，佢就话要会见佢当区嘅选民，咁所以咧就喺呢啲时间佢都唔会在席嘅。 咁阿龙终于开金口啦。 唉，阿龙今日真系惨啦，因为点解咧？佢第一次冇开金口咧，就是、因为佢一路推咪一路喺度即系搞呢个大军阀啦。 系啊，喂，咁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头先佢讲嘅就系所有唔在席嘅议员都应该被谴责，咁边啲即系吓唔在席，但系又系建制派嘅议员咧，系嘛？如果我漏咗嘅话，阿龙即系补充下啦， 数数佢。 咁啊，新民党嘅田北辰啦，同埋党主席啊，即系呢个阿叶刘啦吓，跟住仲有好似黐根都有份嘅，其实系黐根 可能俾你说服咗我跳黐根嘅啦，又屌 咁啊，系啦，即系上嚟大军阀都有啲用啊。咁啊，仲有除此之外啊。啊，即系系咯，唔好记得啦。阿龙，你唱唔唱到啊？系嘛，佢有四个嘅。啊，仲有鼠王芬，鼠王芬。咁啊，即系嗱，系争两个叫做系建制派议员啫。咁但系呢个四个人都冇份嘅，起码就系、是。咁啊，咁所以就吓、啊，即系呢啲人。 所以今次喺版权修订条例里边咧，即系大家唔好咁灰啦。即系虽然好似黄老邪咁讲，迟早都会通过嘅。但系其实佢嘅正面意义系咩咧？其實穩保成個反對派嘅定位係乜嘢？喺成個政治抗爭運動裏面，你係要咁對付呢一個特區政府，其實你背後就面對中央政府，你先至能夠揾到條出路。 係啊，係啊， 係。即係議會裏面嘅抗爭，其實就係話俾你聽，我 show hand。選舉我能唔能夠贏得到投票，其實一個政治動員嘅一個過程。你唔好睇到個議席，你能夠執政啊，唔好痴心妄想，你執唔到嘅。系咪？共產黨唔會俾你執嘅，除咗共產黨落台嗰日之外，即使共產黨攞咗台，第二個上台都未必可以俾你執政嘅。即係學呢個本土派話齋，我哋嗰啲即係蝗蟲基因其實好嚴重嘅，大家都有獨裁嘅基因喺度嘅。所以如果你能夠一次又一次將反對派嘅角色同埋定位定喺令到呢一個嘅施政能夠係完全癱瘓嘅話，其实已经是俾最大压力共产党。你唔需要協助佢執政㗎。係咪你话民生嘅问题冇问题我咪过你囉。係咪如果你话公务员冇得出粮我哋即係中援啊或者社会福利嘅嘢我咪过你囉。但係呢啲重要嘅政治问题上面我不能够失守。呢、這个就係反对派应该有个定位。From day one, 其实已经泛民主派系做迟咗㗎啦。做迟咗十几年㗎啦其实由1997年开始应该要咁做啊俾你听。 咪佢哋想仍然有一道沟通嘅门啊嘛。 沟通咩今日个同你沟啊。 咁佢见到连王承志呢啲咁嘅人到而家都有咁嘅下场嘅时候咁自自然然唔会再沟通㗎啦。 王承志又好即係。阿鸠毛头即係同埋呢一个狄志远王承志之流呢条路线我正尽管我话你系啱都好，我当你啱，其实咧好难走。喺香港咁嘅政治氛围里边，系冇捻出路啊！俾你听，除咗你收阿爷水之外，或者收阿爷指示嘅商家佬嘅钱之外，系冇捻出路噶。而家系两极分化噶嘛？ 一系就亲建制好捻保守嘅，一系就反对到极端嘅。连民主党都发觉自己勾捻咗啦，连公民党都觉得自己勾捻咗啦，工党都觉得自己勾咗啦，唔好话边个啦，我哋社民连都觉得自己勾咗啦，呢、這个先至系最大镬嘅问题啊嘛。 系啊，咁啊，即系你见到，我谂今次即系吓，即系诶呢个勾唔勾咁，即系都好快，即系做咗检验啦。咁喂，其实除咗， 但我咧有一样嘢，我哋留咗少少嘅， 系点啊？ 拖到去农历年。 拖到龙年， 我觉得呢个系有重要性嘅，即系我上一次未解释好清楚，我今次再重申一次，你成个拉布嘅行动已经不在于成个结果嘅问题，系成于成个过程，因为过程本身已经有个重要性喺度，就系令到成个反对派嘅阵营有抗争嘅意志啊嘛。最大嘅问题就系因为呢班阿哥阿姐键盘战线嗰班友，你唔能够利用群众运动能够推动成个议会。去企喺你个政治立场度，同埋能够企喺你嘅政治行动上面啊嘛。嗱、人哋而家拉布啦，你系咪立法为立法会啊？你有冇一千友？你有冇二千友啊？系咪啊？我唔好讲用武啦。即系你打烂玻璃冇用噶，多人先紧要噶，你先俾到压力呢个特区政府噶，先俾到压力呢个中央政府噶嘛。最大嘅败笔，群众运动今次喺呢一个 moment 不能够配合议会里边嘅行动。 嗯，系 呢、个先系败笔咯。 好，咁啊，即系嗱，头先我哋提过，即系元旦嘅时候，阿金英都有去上街啦，系咪？咁啊，土伯，你嗰日有冇啊？ 冇啊，我退休啦。 你退休 十几廿九几卅年，大佬仲唔俾我唞下咩？ 咁啊，即系嗱，其实虽然 留翻俾你后生咧，系咪啊？屌！ 咁啊，事实上即系今次唔系，即系而家后生先唔上街话哥。 咁捻大 错喎！ 我以为好捻多后生上街又扑街。 唔系，其实今次都提一提啦。虽然唔系话人又唔系好多啦，即系呢个上街咁样样。其实主要嘅声音主要都系反对呢个李国章嘅，其实系。咁除咗李国章之外，咁呢个我啱啱睇到，其实建战都有少少都有嘅，咁但系当然就唔系话好出力吹鸡咁样样啦。咁咁你见到就系话广大咧，其实嗰班虽然话师生一齐去游行啊，咁啊即系只系得嗰好似唔知千四人、千几人去行咗，好似唔知四千几人定千几，咁总之唔过一万啦。咁但系你见广大咧，即系都系一班老屎忽啊，出去行啦咁样样。咁但系其中有一啲即系叫泛民啦，就喺度话。好即係觉得好失望啦，即係其实喂反而今日见唔到嗰啲即係学生出嚟行喎咁样。咁呢、這个系比较失望啦，咁但係而期间即係你话放流流长成假放返嚟，咁之前呢、這个会长冯敬恩嘅话咩即係不合作运动啊，就唔妥协啊，又剩啊，咁但係亦都即係都諗冇諗住去罢课啦，系咪？咁但係而家连游行都唔出嚟，咁当然好多人都觉得就係话喂游行会唔会即係喂已经勾啊又冇用啊咁样。喂，其实我哋已经见 到。其实我觉得个问题系咩呢？我哋都要自己反省下自己問題。第一就係我哋自己出唔出席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因為我哋都中咗成個本土派嘅一個嘅陷阱。我哋永遠問一個問題就係，我做呢樣嘢有冇用㗎？係， 而家我哋就係偏向咁樣講嘛。 我哋做呢樣嘢能唔能夠改變㗎？係 啊，咁你而家咪消極咗咯，咪等於。 喂，其實呢個係一個非運動嘅邏輯嚟嘅，屌你！運動嘅邏輯係乜嘢？運動嘅邏輯應該係話。即系我嗰阵时嗰条口号啊， 讲到口臭啦，屌真系！ 嘅坚持先有希望啊嘛。喂，呢样嘢先系最大价值嚟噶嘛？原本就系、因为你最理想嘅嘢，其实你唔单止系成个制度改变啊，而系人心能 够。反而系嗰啲，即系如果学生系比老屎忽更加老屎忽喎，那个心态系。 喂，即系做生意咁咯。喂，呢样嘢赚唔捻到多钱噶？呢样嘢我收唔收回到成本㗎？ 嗱，因为其实嗱， 我做呢样嘢会唔会系浪费咗同埋鸠噶？ 个问题系上年嗰79日，佢哋觉得已经出尽九牛二虎之力都做唔到嘢啊嘛。 嗱，不如我哋即系重温下，即系嗰阵时，即系我访问啦吓，退联三子，即系呢、 你又抽佢鸠佢僆仔水？ 唔系，我睇下佢讲，而家正正系时候啦，即系检验翻佢哋自己讲嘅嘢。 咁捻快就已经系露底啦，扑街！ 喂，一年啦，系咪 ？OK， 听听 先啦。 应承即系升格咗为一个即系日后大家会期望佢为一个社会运动嘅领袖， 系 变咗佢需要喺唔同重大议题需要有一个一致立场， 系 咁变咗佢 需要去有一個一致立場的時候，咁少數聲音往往就要被逼妥協。咁我依個係我哋我見到的情況，就是有任何一間院校自願嘅授權。 嗯， 唔係，係必須澄清嘅就係，我哋而家話可能脱離呢個學院，唔係話要同學院脱籍，係 國 籍。係。咁其實如果要國籍嘅話，其實我而家做緊嘢係各有各做。咁其實 係各有各做 嘢係有啲唔同嘅。咁我哋會見到國籍呢方面都好多人喺度講緊。其實大家最擔心學校會分裂，因為正正就係咁樣會令一種另即係另外一種聲音出到嚟，而係表達到少數人嘅意見嘅。咁舉個例，其實我哋喺10月30號咧就見到學聯會長又有升級啦。中間有好多所謂企喺前線嘅一啲前線一批港大學生就覺得其實學聯升級係一個即係唔會點樣做得好嘅，所以就冇去參與，最尾間接令到呢個學聯升級嘅係做成一個失敗。咁我見到呢個後果，其實正正就學聯自己佢單一嘅路線啦，單一嘅聲音造成嗰啲後果。 嗯， 其實我哋覺得學界有唔同組織好事，咁首先即係我哋睇翻例子，咁學民思潮學聯都係兩個學界組織啦。咁如果大家話團結就力量嘅，咁係咪代表學聯學民應該要行動咧？咁事實上即係唔同組織有佢唔同定位。咁如果大家可以各有各做，爭取到自己嘅支持資源，又可以向住爭取民主嘅統一目標進發，咁我哋覺得有多元嘅抗爭力量都係一件好事嘅。咁我哋覺得最後嗰個力量唔係減勢嘅，反而會增加嘅。 同埋想回應翻點解而家要喺後佔領嘅時期去提出呢樣嘢咧？因為我哋正正明白而家我哋有最充分嘅時間去討論係咪應該退出學聯。咁假如我哋喺譬如下年今年嘅四月又有可能任何抗爭嘅行動去應付政改方案喺立法會通過嘅時候，咁到時抗爭運動期間其實根本冇一個充分嘅時間或者心理準備去討論退出學聯呢一件事。咁而其實白色恐怖都唔係淨係呢幾個月有，即係回歸咁多年，其實係不斷增加。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充分嘅因素去促使我哋唔去討論呢樣。 好啦。咁啊， 点啊？你想证明啊？黄俊杰你当日访问系即系成个方向系正确嘅。 如果你认得出啊，黄俊杰嗰把声咧，佢头先讲嘅说话咧，就系话退咗联之后咧，嗰、那个力量咧系会大咗嘅，系咪？咁第一，你哋觉得即系嗰个力量系咪大咗咧？ 真系大咗嘅，无力感啊！ 系啦，冇力感啊嘛，屌你即系个负能量大咗啊嘛，系即系个负能量系大咗嘅咁样样，即系而家等于就系话连游行嘅意志都冇埋啊嘛，啱唔啱先？咁你话因为咧雨伞运动之后，即系大家对呢个学联都好有寄望，而学联咧就无可避免地就叫做系统领晒所有即系叫做院校嘅声音啦，咁样样 统条捻咧，老实讲。從來呢啲咁大型嘅群眾運動都唔可以一個話事噶啦，不厭其煩再重申一次，你又真係醒啊！你真係話俾你聽，你做呢個訪問真係踢鳩爆佢啊！幾個月之後，係咪？即係你頭先嗰班僆仔講嘅嘢，我都唔好意思，即係繼續叫你僆仔啊！咩叫各有各做？ 你做咗去邊先？你各有各做，咁你做咗去邊咧？ 做條撚咩？老實講，你問我，我而家回歸翻。我廿零岁嘅时候，我当而家读紧大学啦，我都唔捻做你学联啦，仆街！点解啊？喂，我出嚟做领袖，冇政治光环之余，仲日日俾人喺度屌， 系冇嘅，真系 有咩傻啊？ 而家要搵食噶嘛，大佬啊！ 阿哥，你欧乐轩，你日日俾人屌，你都有两三万蚊零工个月啦，做区议员系咪啊？我都有少少傻啊！我做学联有咩傻啊？屌，系咪啊？仲有而家呢个世代系咩？僆冇政治，僆冇政治就系今日系英雄，听日已经系九雄啦。你真系岑傲辉，你睇下周永康，喂，边有人仲记得佢噶？喺个 Facebook 里边，虽然即系放下闪，多少少拉之外， 喂，唔系我 Facebook 睇到阿梁丽国俾人拉咗，究竟真定假噶？八卦问下啫，都系 唔知啊，但系有关咩事啊，佬？唔系我条女，唉，屌你咪讲错嘢又系屌，唔系，即系我而家讲翻转头就系话，即系当日我唔知系真心交定系背后有人泼啦，但系大家都收到个风，就系雨伞运动期间，甚至乎最后期个阶段，有建制派嘅人话阿爷会惩罚呢个香港专上学生联会， 但係佢估唔到真係俾你過到。嗱呢一個就係我哋所有人唔單止係呢班僆仔都要承擔嘅責任。其實我哋係做唔夠嘅當日。呢個係我最悔疚嘅地方。點解後面我咁撚怒氣屌柒即係人就係咁解咋嘛。 唔係但係你嗰陣時話咩喎即係要上帝要去滅亡先必先嚟嘅封 我咪我好撚後悔囉我其實我講緊反話嘛。我唔撚講啦呢個問題你記唔記得啊我好快終止咗本來你想講情節㗎嘛吳嘉玲。五分鐘都唔夠嘅，唔撚講啦，學聯嗰啲嘢屌，即係嗰日我係飲大兩杯，但係即係今日你提法，成個運動一手即係搞出嚟嘅雨傘運動，今日所有人都要承擔呢個後果，唔係呢個係令到所有人都感覺到最大嘅遺憾嘅地方嚟嘅，冇得救㗎啦，係咪？即係大家都知道學聯咧。即係過去嗰二三十年嚟，啊唔好話二三十年啦，五六十年嚟，屌你得一兩鑊喺個運動裏面能夠有少少表現嘅啫嘛，撲街係咪？有幾多鑊啊？邊度俾你遇到？ 其實而家你 啱啱國語啊，剛剛啊， 你而家學聯都好似失蹤咗咁樣喎，即係 冇人咗影啦。 佢最近唯一樣嘢叫做過嘅， 我哋花生台最邊個最英明神武啊？你俾佢做秘書長啦，搞唔撚掂啦，撲街！ 咁啊係啊， 係咪有 V 哥最有英明神武嘛？你俾佢做秘書長，鳩下鳩下都搞唔撚掂啦，冇話咩啦，係咪你八間退咗四間，搞條撚啊！喂，我搞嘅時候，你一係就話我攞光環，一係話我抽水。机会你咪自己搞啦。 咦咁喂咁讲真喎即係如果係咁样讲嘅话呢你话喺雨傘运动之后啊嗰、那个叫做系大报复行动啦。虽然 其实是奏效㗎其实我觉得系掂㗎。 你叫拉唔晒啲人啦但係喺港大呢一日呢即係可能即係叫做系已经系胜利咗㗎喇喎。 所以如果阿曹总你能够请到冯敬恩上嚟我就会讲一样嘢。 嗯 就算你个判断罢唔捻到罢，你都要罢啦个。 啊， 点解唔罢下？即系好似周永康讲法，当日俾有线电视爆出嚟，俾人屌柒佢咁样，就话你叫我升级啊，我而家升啦。而家搞到咁，今时今日咁嘅状况，就证明系升唔捻到嘛。 嗯， 嗱呢个系作为一个运动嘅所谓领导者，系需要时刻。去諗一個問題就係我寧左勿右嘛。 嗯。 你連寧左勿右你都唔敢講唔撚敢做。你做乜撚嘢領袖啊 嗯。 即係我唔係批評佢。我依然係支持佢嘅 cross, 我依然認為佢包大鑊係叻仔。嗯。即係夠膽啊有勇氣。但係個問題就係你連去做呢樣嘢即使唔成功都好咁呢個係群眾問題唔撚關我領導人嘅事啊。係咪先喂。当日你点样屌柒嗰班学联嘅升级啊？你谂下，我哋都有份焗佢噶嘛？我哋大军阀都话你冇路走噶啦，你搞到咁捻大镬，得一条路升级啦，搏一搏啦，赌一铺云，你输捻梗噶啦，系咪？咪冇讲紧错啊！第一输捻梗，第二就系升级升得好少少，证明群众唔捻支持呢样嘢。咁点解而家你屌即系？行路打倒褪呢我就唔明呢班僆仔我諗緊乜嘢喎成個 logic 係乜嘢喎。 嗯嗯嗯。 喂港大原本係帝國大學係一個精英嘅大學其實已經我覺得褪色㗎啦已經。今日俾呢班仔揸裝搞撚彎個運動、搞撚彎個學運其實已經係好大嘅遺憾嚟。 嗯。 頭先你聽返嗰段說話如果大家聽得唔清楚， 要耐性先得聽得到。 喂 ，repeat， 因為屌喺度講嘢，屌你 一嚿嚿啊，講嘢 一嚿嚿都唔知講乜撚嘢喺度，屌我都聽好撚辛苦，係咁 drop notes， 我幾可 drop notes 嘅，屌你又唔係你又唔係咩大師喺度講嘢，屌都唔知講乜，咩學聯啊、學民思潮啊、咩各有各做啊、咩後佔領時代，屌你講嚟講去都冇重點嘅，但係一個重點，我哋大家都睇到，唔夠一年嘅時間。所谓退联嘅所有论据破捻晒产。 嗯， 我曾经同啲僆仔讲过，我话如果我有个仔嘅话，我有个仔而家廿零啦，系咪？嗰时候着得咸湿嘅时候廿零啦，系咪？如果我有个仔嘅话，你点样对得住我个下一代？你搞捻散咗个运动啊嘛，你搞捻散咗个组织啊嘛，而家点翻转头啊？冇捻翻转头噶。 嗯。 你赔返俾我啊冚家铲你。 嗯。 係咪 同埋你而家 见到唔静止嘅，即系你见到阿梁振英咧，其实喺另一方面，咁佢已经叫到啲富豪唔好再捐钱啊，又成啦，咁啊全面叫做系收紧呢个叫做系大学之间嘅财权啦，即系嗰个财政生命线，即系要你系全面咁样样咧，依赖呢、這个吓、啊，即系梁振英啦。喂，老实讲 ，UGC 又系佢哋揸庄嘅，又系梁粉嘅，咁然之后富豪嗰边，喂，你又野鱼嘅。喂，咁你真係冇噶咯？咁你而家所有大學啦，即係你唔需要等，即係嚟年嘅 Times 啊，去公布大學排名咧，知道啦。即係你而家就係個大學嘅自主啦，已經係即係係退步得好緊要啦，已經係。咁你同而家又叫做係每間大學都叫做係有黨委書嘅有糧粉啦。咁你而家同大陸有咩分別咧？冇分別噶咯。 冇啊！而家係問題就係我哋嘅真心教，同埋我哋嘅即係有 agenda 嘅人。 啊 是不其然有意无意咁结合咗嘛。 嗯。 所以有啲人问个问题就係、是、屌我你撚得共产党做开唔撚开心啊。唔係呀。今时今日证实你所做嘅一切嘅客观嘅行为共产党係好撚开心 的。屌你咁咩佢根本上话开唔开心嗰啲嘢嗰啲全撚部呢嗰啲叫咩呢嗰啲叫做话小学鸡喺度玩文字游戏。 你就对嘴斗嘴嗰啲嘢屌你。 屌你老尾真係唉真係算肯數把啦屌你老尾真係。 所以你问我去唔去呀、啊、屌我冇撚晒人啦我见到你班撚样。即係你叫我屌我都唔撚屌你啦。仆街咁撚低智係咪我同你襯、啊、我都不如返撚台吹水好过啦我屌柒你好过啦係咪你去到个运动现场你又唔撚敢屌我只有我屌你係咪包括黄老邪在内，我见捻到你，我屌你一镬。好啦，休息一阵。